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哎，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每天早晨准时和你见面的青年说。小伙伴们，你们起床了吗？ 小伙伴们早上好，我是孔安。 我是主持人王爽。 哎，在今天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说说今儿这天儿啊。 嗯， 今天呢北京有雨，大家注意一下，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21度，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 嗯，再来关注这个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3和8。那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 哎， 今天晚上8点整呢，一组第二轮的比赛，巴西将对战哥斯达黎加，而晚上11点整 D 组第二轮的比赛，尼日利亚对战冰岛。 嗯， 那明早凌晨2点一组第二轮，塞尔维亚对战瑞士。昨天晚上的比赛，不知道这个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是不是关注了哈？今天早上上电梯的时候， 啊， 感觉到一片叹息呀。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确实是， 是不是？ 对， 啊， 感觉这个所有的这个阿根廷球迷，哎，或者说对阿根廷很有好感的这个男士们， 就比如说我。 嗯，都是忧心忡忡啊。 对对对，没错。那个但是啊，昨天晚上的比赛其实我们不能把这个锅呢都让梅西一个人背。 是的。 哎，嗯，对对对， 要荣辱与共嘛。 哎，对。然后呢，大家也跟我们那个来聊一下昨天这比赛，就是最近这球看了没有，昨天你觉得对不对，是不是跟我的感情一样？ 嗯， 啊，我都要哭了。 特别是这个阿根廷球迷啊，跟我们聊聊您的痛以及痛，对吧？ 啊，痛以及痛点。对，大家， 嗯， 啊，大家可以把频率呢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然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嗯，那提示大家呢，我们的一周年台庆的活动也快要到来了， 嗯， 我们准备了当天有砸金蛋的活动呢，金蛋里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要特别强调一下。那砸金蛋的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那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相当的豪华了。 嗯呢，啊，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活动呢，不光会在线上给大家砸金蛋出大奖，在6月26号这天呢，我们还要在线下跟大家一起做蛋糕，还有看电影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美女主持人爽爽，她就有可能会化身为这个蛋糕制作师，带大家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 嗯， 我们的982放映厅呢，还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部有关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的现场呢，我们也会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所以这个时候赶紧拿起你的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 嗯，在这个炎炎夏日呢，给你带去非常大的惊喜。嗯，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 走。 首先上来说一说跟大家都有关的一件事儿哈，北京公积金月缴存上限调到6096元了。 哦， 那从7月1号起到明年的6月30号，北京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了，其中月缴存额上限调整到6096元，和去年相比呢是上涨了548元。 那就是咱也涨呗。 应该都涨了吧， 是不是？ 嗯， 哦，7月1号开始啊。 嗯 啊， 那按照惯例呢，每年的7月其实是公积金年度的第一个月，那相关部门呢也会提前计算和发布新的公积金缴存额上限。那近两年呢，缴存额上限在逐年的上涨。 嗯，对。然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次公布的只是缴存的上限啊，但是这个各单位呢也有具体的划定的缴存比，然后以及实际的缴存额，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嗯，对，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呢，也可以咨询一下自己单位或者是企业的这个财务人员哈，了解一下你们今年会不会伴随着整个北京市的这个上调，也有一个哎上调。 对，看你们单位吧，这个执行什么标准。 是的。 哎，对。嗯， 说完了这个公积金哈，再来说一件跟大家都有关的事儿。我们之前也说了这个高考、中考是吧？那这些重要的考试完了之后呢，就是什么事儿了呢？就该放假了。 对，放假，对，放假那干嘛呢？那得就是吧。 对， 得玩会儿。 那除了这个玩会儿啊，除了这个春运之外，其实我们这个铁路还有一个高峰期，就是暑运。 暑运。 那暑运呢，即将在7月1号拉开帷幕了。那北京西站呢，将适时的开通夜间免费的摆渡车，开设半小时的取票窗口。 哎，刚刚爽爽跟大家提到的啊，今年的暑运呢是从7月1号开始，然后持续到8月31号结束。哎，就是暑假这俩月啊，一共是62天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的客流呢，主要是由这个学生流和旅游流构成啊，然后同时也会包含部分的这个商务流，还有周末的探亲流啊。所以呢，为了应对这个客流高峰，北京西站推出了几项措施。首先啊，在暑运期间，北京西站将会增开10对列车，高铁1对啊，普速9对。然后另外呢，在夜间的晚点，北京西站还会增加免费的这个摆渡车呀，然后适时利用机场的巴士开辟短途的摆渡巴士，将夜间滞留的旅客免费运送到临近的地区，方便旅客打车回家。然后同时呢，北京西站还将啊继续开设这种半小时的取票窗口，在高峰时段呢，还会安排人员进行这个疏导，保证即刻可以快速的换取车票。啊，这个铁路的暑运7月1号即将拉开大幕，这个对吧？大家上班族是不是暑假的时候选择休假的比较少，因为比较热，是不是？ 嗯，反正如果是计划在7月初出行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这条消息啊，选择错峰出行。 嗯， 那马上呢要连进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条连线了啊，这条连线应该说是相当的重磅哈， 没错，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远，又非常非常的高。哎，我们来看一看，那么为期17天，行程2400公里，海拔高度差近5000米的巅峰梦想围棋汽车拉力赛将于6月6号从成都出发，沿着318国道一路向西。那今天上午呢，将抵达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珠峰大本营。那么我们北京交通广播1039新闻早报的节目主持人孙刚呢，也是在6月9号就在西藏昌都站加入了大部队，这已经在西藏待了10几天了啊！此刻呢，他们正在前往珠峰大本营的车队中。那围棋汽车拉力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呢？这一路孙刚都有什么见闻？那抵达珠峰大本营之后，他们还将有哪些活动？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我们台的主持人孙刚。 连线孙刚。 孙刚你好。喂。哎，能听到吗？哎，孙刚你好，现在你是在什么位置？然后你们现在一行人是在做什么？ 我们现在是在车上，刚刚经过了这个加乌拉山口，就是海拔5198米的这个山巅，刚刚路过了一个能够拍珠峰的一个非常好的观景台。我们现在是一路向珠峰大本营挺进。本届围棋汽车拉力赛围棋比赛最终的这个决赛呢，将会在大本营进行，对阵的双方的柯洁和李昱。 哎，孙刚，您可能这个估计是海拔高度比较高哈，信号稍微有一点断断续续。您刚说那个这次的决赛将在这个珠峰大本营进行，对吗？那对战的双方是 柯洁和李昱婷。 好，你继续。 可能信号不太好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路上，这个时断时续，自己的信号偶尔是2G，偶尔呢可能没有信号。现在是你们那边还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可以 听 到，可以听到。 哎，好，那个围棋汽车拉力赛呢，就是围棋界和赛车界明星选手通过跨界合作共同参与的比赛。像这次呢，有6位围棋9段国手，像柯洁、李昱婷、石月、唐伟欣、党一飞、范廷钰。赛事组呢，全是名人，在国内四项选手，吴国秀、李源、谢思文、张云赏。一开始呢，他们经过抽签呢，是形成了两两配对，而且这6对组合呢是分成了 A、B 两组，每组是3对选手。然后除了各自的比赛呢，另外他们也会合力在一些赛车路的这个路段当中呢，也是进行了一些通力合作，完成了一些比赛。车手的比赛已经是完成了，结果呢？ 现在这个车主的比赛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哈。 4天。加入了哈，整个行程是17天。我也是第一次来西藏，沿着318国道是一路向西，沿途我们经过了像这个康巴文化的发祥地成都啊，还有素有天然氧吧之美誉的这个武朗，还有圣城拉萨， 潮。第二，我也见到了很多独特的风景，另外也见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在电视啊画面或者说一些新闻图片当中见到的那些转山客长途的人，还有徒步骑单车或骑摩托车，就是来进行一个自我超越的那些人，我觉得非常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此前我们台的那个同事黄河跟我讲过，他早年间来这边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这次呢，因为有这个318国道，所以特别感谢那些修路的人，让我们能够一路畅行来到这个珠峰大本营。另外呢，在我现在车，我都是我们在我身边的这个刘松，他也是第一次来，我们听一听他第一次的这个感受啊。现在把话筒交给他。 好的，好的，刘松你好。哎，刘松你好。啊，喂，刘松。 非常激动。喂。 啊，你说，你说。 能听见吗？ 啊，可以听见。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西藏，西藏是个令人失望的地方。 刘松说西藏是一个让人神往的地方。 让人神往的地方。现在可能信号还是。 信号有一些断续哈。 对对对。 啊，信号好是吗？ 现在可以了，你继续说，可以。 啊，可以了是吗？此次我也是全程跟随大部队，从成都一路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今天呢也是来到了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明珠珠穆朗玛峰。然后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哎，王总。 哎。 哎，刚刚他说了一句诗啊，就是 不 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 最高层。 哎，可能都有小小的高反，但是经过一路的跋涉，大家的休整可能整体还是不错的。因为这次我们团队整个是有270人，就这次围棋健身拉力赛，有60多辆车啊，整个比赛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是这样，很感谢大家能跟我连线，也感谢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能够听我的直播连线。如果想知道这个最后的这个冠军是谁啊，可以关注我们交通广播明天早上6:30的央视在西藏导航打个广告。 好的好的，总之要关注我们北京电台，要关注我们北京电台各个频率的这个好的节目哈，对吧？然后那个孙刚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我们青年广播的这个负责人台长武周彤武老师呢，要特地让我们给您捎话，说让你注意安全，别光是注看这个风景了哈，也要注意看脚下的路，好吗？我们也期待着你能够顺利的抵达这个珠峰大本营，然后给我们带来更加漂亮的照片，好吗？好的， 好的，感谢孙刚， 谢谢孙刚， 谢谢孙刚，谢谢孙刚从西藏给我们发回的报道，发回的连线。 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连线啊！ 对对对，没错，这个我们的报道团队也是非常的。其实这次的阵容是非常的强大。 是的，一看这个孙刚6月9号就已经到西藏了，想想为什么这么早呢？就去这个跟随大部队哈，确实是因为有这个高反， 对， 然后大家得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然后可能才能够说有一个充沛的体力去完成这次任务， 对，更好的完成报道工作。 是的，我昨天那个看到孙刚在这个朋友圈po出这些照片哈，我就说特别羡慕，因为我没去过西藏， 是吗？我也没去过， 好，期待一下吧， 就期待一下， 共同期待一下，要不约。 是吧？那吴老师要不给咱安排一活儿？好吧，接着 这个祝孙刚一路平安， 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好，那就接着回到我们的青年头条号啊。然后刚才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关于铁路暑运方面的一些消息。然后我们把这个事情我们拉回到这个我们生活的城市当中啊。最近地铁国贸站呢，将会开始新建换乘大厅啊，新建并改造7条换乘通道，预计会在2021年完工。那么到时候呢，国贸地铁站就不会像现在啊显得有些拥挤啦。新建的这个换乘大厅呢，还将与国贸地下商业区连通，方便乘客的换乘还会直通商业区。 哎呀，我觉得这真是一件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因为这个在北京的小伙伴可能会特别了解，就是国贸的这个地铁站的换乘哈。一个这个换乘的厅特别复杂。 对。 要走很久，我记得好像是从1号线换10号线吧，大概要走反正好几分钟， 得绕会儿。 对，然后人也特别特别的多，而且确实国贸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枢纽，希望这次的改造之后对于大家的这个换乘体验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没错。然后呢还是要跟大家 啊，再继续的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 晚上要送的福利这件事儿的。 对，然后呢，6月26号的时候呢，是我们青年广播台庆1周年，在这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会有很多的精美礼品。然后也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的5晚8天的自由行，这样一个耀月新之旅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豪华了。 另外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1周年的活动呢，不光是有砸金蛋抽大奖的活动，还有这个线下和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呢，美女主持人呢会化身蛋糕制作师，和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而982特别放映厅呢，将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呢，我们也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那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快来了解我们更多的活动信息吧。 关爱青年计划，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吧。说我们继续说刚才送给大家的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歌手大可爱王菲的歌。 哎呦，特别可爱了。来吧，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关爱青年计划。就最近吧，这个体育啊，这个球， 关心体育啊， 球的事儿咱们必须得说。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体育。这个关心世界杯的朋友们最近都知道，之前冰岛队呢击败了由梅西领衔的夺冠热门阿根廷队， 是的， 让不少球迷感到震惊。 然后这个冰岛队就突然成了这次的世界杯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爆红的一个队了。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这支队里的这些人员的构成和他们 的副业，不能说副业，他们另外的一个身份啊。 哎，对， 就说这个冰岛队的所有的球员，除了是职业的足球选手之外， 嗯， 其实他们很大部分的人都还有另外一个工作。 对，没错， 嗯， 啊，你就比如说这个把梅西那个点球， 嗯， 给扑出来那门将， 嗯， 哈尔多松， 嗯， 啊，据说是名导演， 是个导演，而且他还指导了这次的，说是，好像赞助世界杯的某一个品牌的广告 啊， 还指导的。 啊，但是呢，这个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嗯， 啊， 那这次呢，冰岛驻华大使古世贤最近呢，对于网络上疯传的这些关于冰岛球员的这些消息做出了澄清。他介绍说呢，整个冰岛队都是由职业球员组成的。 嗯， 冰岛全国大约有100名职业球员，他们都在冰岛国外踢球，效力于欧洲各大联赛。 哎，效力欧洲 各大联赛。那为什么冰岛的球员和教练会有像导演啊或者牙医这样的第二职业呢？古世贤大使也解释说，他说冰岛人有一种维京精神，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务实。严寒的气候环境始终提醒着冰岛人要对未来做好准备。 嗯， 因此呢，冰岛的球员都很清楚，职业足球生涯呢都很短暂，他们对发展第二职业这件事情敞开大门，时刻准备着回归正常生活。 对， 嗯， 然后呢，这样呢，就比如说他们在离开赛场之后啊，结束了这个，或短或长，其实长的话也不会长到太久。作为一名职业球员来讲， 嗯， 啊，这个离开赛场之后呢，都能够迅速开始啊新的生活。所以说，像导演型的门将这样的例子，其实在冰岛还确实是不少见啊。 嗯， 但这并不是说啊球员们就都是业余选手的，不是这么回事儿， 嗯。大家还都是职业的选手。 哎， 但是古世贤说，他们这个职业选手啊，全冰岛全国大概有100名职业球员。 嗯， 所以这次来参加这个世界杯的32名球员是从这100个人中选的。 对， 就是还是能够强烈的感觉到， 嗯， 就是这个国家人很少， 对 吧？对， 然后会感到他们有一种这个强烈的这种居安思危的精神， 危机感， 危机感。 嗯， 对对对，没错啊。 其实我觉得很好。 其实我之前我很早我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嗯， 对吧？ 嗯， 你看我的身体素质这么出色， 嗯， 当初有很多教练让我练这个练那个呀，就是让我走上体育之路。 嗯， 我经过慎重的思考之后， 嗯， 没去， 嗯 啊，因为自己怕自己不出成绩， 哦， 啊，不是了， 怕自己这个职业生涯太短暂， 对，然后怕自己， 年轻轻的就退休了， 对对对，年纪轻轻的，然后尤其是就是像冰岛人，然后他们这个思虑的这个问题，如果说你结束运动员的生涯之后，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嗯 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借鉴一下冰岛人，我觉得冰岛人都是我们青年广播经常说的这个斜杠青年哈， 对，没错，斜杠青年 都有好多身份，对吧？职业球员杠。导演 杠导演 杠大厨 哎 杠爸爸 对对 杠， 生活的身份也出来了。 对，就应该这一个人应该有很多角色，你不要被一个角色框住嘛。 嗯， 而且古世贤还提到了说，这样的话大家在退役之后能够很快的开始他们新的生活。 没错， 其实这个职业的运动员转型也是我们国家很多运动员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哈。 对， 我觉得不妨去借鉴一下冰岛人这种维京精神。 嗯嗯嗯，对，没错。嗯，来吧，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条有关体育方面的消息啊。然后明天呢是奥林匹克日，本届奥林匹克日的庆祝活动呢将会在瑞士洛桑举行，中日韩朝四国的乒乓球队都受到了邀请，将参加一场乒乓球友谊赛，其中呢中国乒乓球的男女队队长马龙和丁宁都将出席。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混双友谊赛当中，丁宁将会搭档柳承敏，马龙将会搭档福原爱。 嗯，那么在之前的日本公开赛中呢，马龙曾4-0击败福原爱的丈夫江宏杰。 哎，你瞅瞅， 赛后福原爱呢直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别比乒乓球了，下次我们比比谁家宝宝喝奶喝的比较多。 嗯， 那这次两人要搭档打球呢，不少人也很期待这个新科奶爸马龙和新科辣妈福原爱之间的一个搭档， 对吧？福原爱指定是这味儿的，别比乒乓球了呗，下回咱们比一比谁家宝宝喝奶喝的比较多， 一股大碴子味儿。 对，没错。 好，马上半点的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青年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关心青年方面的这个消息啊，我们来说说关心教育。那清华大学首批在线认证证书项目发布了，获得认证者申请研究生呢将有优势。那昨天呢，清华大学发布了首批在线认证证书项目，包括公共管理认证证书项目和数据科学认证证书项目。这些项目呢是面向全社会的，公众呢可以付费学习系列线上课程，通过考试后将获得清华大学的认定的证书。如果您之后申请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呢，这些证书会更有优势。另外呢，项目的社会合作机构也会在实习与就业环节中优先考虑获得证书的学生。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当然啊，这个项目证书呢，这个证书项目啊，并非是学位的项目，而是以在线学习的方式，让一些需要相关技能的人可以进一步受到教育，并且获得认证证书。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认证证书将会在学堂在线慕课平台证书频道上线。 曾经我们向往的在家里上课不用去学校的， 在家上清华什么概念，了解一下是不是？ 对啊，这现在已经慢慢的逐渐要实现了啊。 对， 刚才也说了，如果你拿到这个认证的证书呢，你再进一步的这个去深造，比如说去申请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这个证书是有用的，是有说服力的。 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啊，然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在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的事件。昨天呢，国务院确定将把每年的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以后金秋九月将会多出一个节日属于所有的农民朋友们。中国农民丰收节呢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体现了国家对三农工作的重视和对广大农民的关怀。但是 有人也好奇， 有人好奇， 如果出现这个粮食欠收的情况，是否还会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呢？对此呢，农村部的新闻发言人回应称说，我国幅员辽阔，部分地区并不代表全国的情况，如果某些地方欠收呢，更要激发振奋农民的精神，在其他方面呢以丰补欠，通过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既可以提振大家的信心，又可以为农民增收搭建一个平台。其实现在我们经常能在这个微博呀，还有微信的一些平台上看到这种助农计划。 对， 比如说某个地方今年这个丰收了，对吧？ 对， 我们收获了好多樱桃，收获了好多这个苹果， 好多苹果。 但是呢，苦于这个销路比较窄。那有没有大家能够扶农助农，来多买一些我们的这个，我们收获的这个果实呢？我们家今年买了好像七八箱樱桃， 是吗？ 就是这种扶农计划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伴随这个丰收节吧，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我们农民他们的这个产品啊，他们种出来的这些果实有更多的销路啊。 对，然后前段时间其实在做客我们节目的一位年轻的朋友，一个青年榜样，还是一位大学生，他在校的一个创业项目就是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电商平台，然后帮助农民朋友们销售他们的农副产品。 有远见的一个事儿啊。 继续我们的节目，然后呢跟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最近啊，微信发布了这个 iOS 的新版本，可以直接浏览订阅号的消息。不过不少人发现呢，订阅号这个改版之后的列表很不一样，比如说订阅号里的提醒未读的小红点和数字没了每个公众号每次最多只显示头条和第二条位置的消息，剩余几篇呢被折叠了起来，只有点击余下几篇才能打开，而且呢这个置顶的订阅号都变成了星标订阅号消息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你置顶就会优先看到，而是同样按照这种时间的顺序。 那微信这次的这个更新改版之后呢，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确实是引发了不小的热议，那一部分网友点赞，还有一部分网友呢表示很难适应新版本，看来呢订阅号的取关率要飙升了。而最慌的还是公众号的运营编辑，不少编辑表示自己要崩溃了，因为微信可以说毫无准备的就变了。 毫无准备的就变了，就是这次的变化大家之前的这种预知就是好像也 是 对吧，也不是特别知道，说你变就变呗，但是没想到就是真的使用起来之后好像变化感觉上还是有一些大。 我觉得主要是给这些公众号的推送带来了一些我们叫露出，对吧？ 对， 它的这个露出被削减了。 嗯， 但是我作为一个用户来说，我还是要为这件事情点赞的。我觉得这个 哎，这些应用上的这些信息啊，需要断舍离，就是赶紧通过这些改版帮我们砍掉一些信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筛选吧。 嗯。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电影方面的事儿吧。 电影方面 啊，那今天将上映呢很多，不是这周吧，将上映非常多的大片儿。那今天呢，《超人总动员二》要和大家见面了。这是超人家族时隔14年再度回归。那喜欢《超人总动员》系列的朋友们呢，可以一饱眼福。 嗯，对。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部这个日本的喜剧电影《生存家族》啊。这部电影呢，说的是一个挺有趣的话题，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发生，就是停电啊。停电对于现代人的，尤其生活在都市的人来说啊，其实简直是一种灾难啊。影片当中的这家人呢，就好像遇到了这个倒霉的情况，然后突然有一天他们家就电器全部无法运转，水啊，这个什么电池、手机、车，这就全都不能用了啊。于是这一家人呢，就决定这个我骑自行车去乡下逃离东京，贴近生活的故事。哎呀，我觉得挺值得期待的。 嗯，一下回到了中世纪，是吧？可能现在很多家里连蜡烛都没有，是吧？ 哎， 那最后来说一部惊悚片，这部片子叫做《阿伊索密码》啊，《伊阿索密码》。 伊阿索密码。 这部电影的主演呢，有梁静、赵立新，还有最近因为青春剧走红的李兰迪。有意思的是呢，这部影片的故事是发生在一艘前往北极的生命之船上。那究竟在这艘船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大家可以到影院中去一探究竟。 哎，这部电影的在北京的这个发布会，其实我是到了现场啊，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画面的一个色调。 嗯。 就是挺多的是以那种 冷峻 黑灰色灰白色的那种色调啊，为一个这种色调的一部电影啊。不知道会跟这个剧情啊，跟这个故事 听上去非常的清凉 啊，有什么样的映射啊。这个梁静，这管虎的夫人嘛，管夫人啊，这个 你不妨到电影院里面去感受一下这种靠近南极的这种清凉， 哎， 吹吹电影院里的空调 啊。对，然后呢还有一部啊挺特别的电影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献礼俄罗斯世界杯的俄罗斯电影《最后一球》啊，将会在6月29号，也是在月底啊上映。影片通过落魄球星与菜鸟球队迎难而上的故事，展现了不屈不挠永不低头的精神啊。这个影片编导兼主演啊丹尼拉科兹洛夫斯基啊，然后呢就是昨天在北京啊也是出席了这个发布会。他说影片就是讲述了一个关于坚持啊、信仰啊还有荣誉的故事，然后也表达了对他对父爱的一种，就是一种深刻的细腻的那种刻画啊。然后再加上这个环环相扣的剧情啊、激烈的矛盾冲突啊，来体现个人还有这个团队的成长啊。 确实是非常的应景哈。 对，非常应景啊。在月底的时候6月29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送给大家一首歌吧。 送给大家一首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继续说。那在这里呢，也要再给大家提示一下我们即将举办的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的活动。在6月26号当天呢，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那金蛋里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这样一个邀约新旅行可以说是相当的豪华。 哎，对，然后在我们青年广播一周年活动的当天呢，我们不光会有线上的砸金蛋抽大奖，然后啊，在6月26号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美女主持人会化身为蛋糕制作师，带大家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然后我们的982放映厅呢，还会邀请大家看一部跟青春跟回忆有关的电影，然后现场看电影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很多丰富的抽奖活动。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 希望大家都热情的参与到我们青年广播一周年台庆的这个系列活动当中哈。 嗯， 我们也会持续的推出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嗯， 啊，希望大家踊跃的参加。 嗯， 那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奇葩青年， 奇葩青年有话 说啊。 对对对， 首先来说一说，说网友小金鱼给我们发来消息呢，中考前呢，武汉一所学校在操场设立了树洞先生匿名信箱，用来接收同学们的烦恼。发起这次活动的呢，是学校的心理健康老师陈老师。他说呢，平时做心理辅导时，发现很多孩子有了负面情绪，不愿意向老师倾诉，宁愿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让情况越来越严重。 嗯， 那于是呢，他设立了树洞先生信箱，让学生们用化名写信吐槽烦恼，减轻学生的压力。 嗯，这学校的12名老师化身树洞先生回信啊，用文字化解学生的迷茫。回信少的呢有300-400字啊，长的有5页信纸。同学们收到信之后呢，又惊喜又感动。网友有评论就说了，哎呀，说这是就是现实版的这个解忧杂货铺啊。 嗯，确实是为你解忧哈。 嗯 嗯，我觉得这位心理这个工作室的这个陈老师也确实是有心了啊。 嗯， 因为我们昨天也说了，这个90后呢是这个表面奔放， 其实 内心非常的害羞哈， 内心非常的害羞， 尤其是可能遇到一些比如说这个学业上的事情啊， 嗯， 包括这个可能这个感情上的事情，嗯，对吧，就没办法这跟别人去倾诉。那这个树洞信箱啊，为你排忧解难。 嗯， 关键是他还有专业的老师给你回信呢。 对，有专业的老师，现实版的解忧杂货铺。继续奇葩青年有话说。最近网友风大人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在西安大唐芙蓉园，女游客竟然在排队称体重。哎呀，说这是为什么呢？说原来呀，芙蓉园有个规定啊，体重超过61.8公斤的女游客能免费入园参观。然后负责人就说，现在大家都以健康啊，以瘦为美，但其实呢，唐代雍容华贵的女性也很优美，想暗示女游客们啊，其实你们和杨贵妃一样美。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的体重允许你们免费去玩吗？啊，超过61.8公斤的女游客。 嗯，其实我经常就看到，就是有一些这个餐厅嘛做这样的活动，比如说上次我们跟大家说的，说这个如果你是穿高跟鞋超过几厘米 啊， 你也能够，比如说给你免费的啤酒啊之类的。 嗯嗯， 但是好多这种这种赠品活动好像都是针对女生的。 嗯嗯， 包括这次体重上的这个这个是超重哈， 超重 免费，对吧？ 嗯，对， 也是针对女生的。 嗯， 可能这个女性还是这个消费中的主力军。 嗯 嗯， 对，女性朋友们，女性朋友们是消费的主力军呐。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哈，担心女儿不吃饭，那暖男爸爸呢，每天做早餐做900餐几乎不重样。说福建厦门有个大厨叫张宗明，他有2个女儿，最初呢，因为担心孩子们在幼儿园不爱吃饭，他就开始坚持为女儿准备早餐，11年来呢，做了近900餐几乎不重样。这位暖男爸爸说呢，因为厨师职业的性质，自己可能认识将近10几万种食材， 哎呦， 每天早餐不重样，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有网友啊脑洞大开的评论说，叔您缺女婿吗？啊，那早点是不是 想倒插门的在排队哈， 啊，是不是有点早， 这也是那个别人家的爸爸，对吧？但是我很担心哈，就是这样精心的去养自己2个女儿， 嗯， 这2个女儿的嘴得养得多刁啊。 嗯， 对吧，以后别人在做饭这还这个 吃不上口。 对呀， 啊，对吧，说不定也会这个女成副业，比如说 对吧，也会爱上这个以后做美食啊， 嗯，变成了烹饪专家， 对吧，美食创业者， 是的， 嗯，对，这都不一定的事儿。奇葩青年有话说啊，之网友清河和我们分享说，前两天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辩论赛，双方的辩手分别是 AI 机器人和人类辩论高手啊，大家也可以猜一下这个结果怎么样。然后经过投票呢， AI 机器人获得了胜利。那么研究者就说呀，说这个 AI 机器人呢必须要懂得辩论的语言，懂得如何用论点支撑观点，所以他们研究出一个机器学习的一个算法，可以让机器人在辩论当中呢掌握大量的信息啊，唯一的弱点是表达的时候比较生硬。那么研究者就表示呢，他们希望通过人工智能激发人类的思维啊，就这个时候， 这是激发人类的思维还是藐视人类的思维？ 藐视人类的思维，对吧？ 所以颤抖吧， 啊， 人类。 对，还是有弱点的，表达比较生硬，对吧？ 但是这个弱点我觉得很快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吧。 对呀，没有关系啊，你可以请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爽爽啊、孔文啊，对吧，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语言方面的这个，啊， 指导 嘛，对不对？嗯， 总之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在各个领域哈这个让人类颤抖。我觉得在辩论方面人工智能赢我并不意外，因为其实辩论考的就是你的这个，一个是逻辑能力，一个是你调用资料的能力，对吧？ 对， 大家参加过辩论赛都知道，前期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要找很多的案例啊， 对， 要找很多的论据，但是在调用资料方面其实就是调用数据嘛， AI 肯定是有天然的优势的。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围棋早都下不过人家了，这个也很正常，对，很正常。然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在6月26号当天，青年广播一周年，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然后也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这样一个耀月新之旅，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豪华喽。 那继续再跟大家不厌其烦的强调哈，那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活动的当天呢，不光有砸金蛋的活动，6月26号我们还会和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美女主持人呢将化身蛋糕制作师，和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那982特别放映厅呢将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呢我们也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靠谱青年哈，我们来盘点世界杯开赛以来一周的6大谣言。 咱们辟个谣。 对，其中第一大谣言呢，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关于冰岛队的这个谣言哈。 对对对，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冰岛队呢并不是说大家都是兼职的这个球员，而是说都是职业球员，只不过还有副业。 对，然后呢这是冰岛方面的啊，冰岛这支球队。然后这个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沙特，这个开幕赛呢俄罗斯5-0胜了沙特。然后赛后呢一张沙特球迷失望掩面的图片在社交网络上就传疯了啊，图片里的沙特球迷展示出了满手的土豪戒指，但是啊后来经查证，这张图呢并不是在本届杯赛上就是现场拍到的照片啊，这张图是2016年的一张电视截图。 我也看到了很多人都把这张照片 po 在了这个朋友圈上哈。那我们再来说说谣言二，说沙特输给俄罗斯后要惩罚3名球员。那这个呢也是在揭幕战中沙特惨败俄罗斯后呢，有媒体报道称沙特队的3名球员回国后将受到惩罚，但是沙特足协呢否认了这个消息。他声明说电视台误导了社会舆论，其实沙特足协并不会把比赛失利的责任归咎到几个球员身上，因为足球比赛呢是全队水平的展示。 没错没错啊。然后还有这个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场比赛啊，这个小组赛 F 轮首轮比赛，墨西哥1-0胜了这个王爽他们家德国啊，就喜欢的德国队啊，爆出开赛以来的这个最大的冷门。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媒体称，他说由于墨西哥球迷的疯狂庆祝进球，墨西哥城发生了轻微的地震。但是呢墨西哥国家地震局呢已经明确的表示，墨西哥啊是的确发生了2次轻微的地震，但是呢这跟球迷的庆祝是毫无关联的。这个激动的心情可以理解。 特别特别有这个脑洞哈，就是我记得这条谣言是我在微博上看的，就是说他拍了一个在墨西哥应该说是一个人群可以大量聚集的这种广场。那所有人在看到那个墨西哥进球的时候大家都跳起来了，对吧？ 对。 然后可能很多的墨西哥人在家也跳起来了。 了，就是大家同时跳下同时落地的这一下，就有人说哎，引发了墨西哥城的这个地震，这也是够有想象力的。 对，那你这好像有点这跟我们这孟姜女哭长城的这个传说是吧，这会有一些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那谣言五说的是哎，很多微博这个大 V 转发了一则短视频和图片，说中国足协足管中心官员在俄罗斯大吃大喝，引起了热议。那其实呢，只是中国一家白酒企业作为世界杯包厢看台的赞助商，邀请了米卢等人举行商业活动，和中国足协根本没有关系。 哎，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啊，这个辟谣最后一条，辟谣六啊，说这个西班牙队跟葡萄牙队小组赛之后啊，一张搞笑的动图在网上流传开来，说的是 C 罗呢罚进点球之后啊，同为皇马队友的拉莫斯跟在 C 罗身后啊一同奔跑庆祝啊，最后猛然的想起，哎，我是西班牙队的队长啊。但是其实回看比赛的视频呢，就会发现这个拉莫斯呢其实是冲上去是为了解围啊，球员之间呢这个有一点这个小小的冲突啊，并不是为了庆祝。这个网传动图呢也就是个搞笑的段子，网友脑洞大开而已啊，并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现在每天这个信息太五花 八门 了， 爆炸是不是？ 有的时候不仅就是这个信息，其实它的初衷并不是说我要发一个假消息， 没错， 而是说大家只是在娱乐。 对对对， 然后传着传着好像就越来越像真的了。 然后所以其实就是就刚才我们聊到的对于微信的那个改动，然后一些这个新的功能上线，然后你还是这个比较欢迎的。 是的， 对吧。 那到了今天这个上半个时段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我们626这个台庆一周年的活动。那在6月26号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的当天呢，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而值得特别强调的呢，是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邀约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这样一个邀约新旅行可以说是相当的豪华。 对，然后在这个一周年活动的当天啊，我们线下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不只是在线上会跟大家砸金蛋啊，在6月26号线下的时候呢，我们还会陪大家一起做做蛋糕啊，看看电影啊，美女主持人爽爽可能会化身为蛋糕制作师，带大家一起创造属于一款自己的蛋糕啊。然后我们的酒吧特别放映厅还会邀请大家看一部有关回忆的电影，在观影的现场的时候啊，大家沉浸在电影精彩片段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更多的环节。大家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来持续关注我们626台庆一周年的相关活动吧。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